快乐山并没有。 北京时间下午的4:05，我们设计好的开场惊喜呢？ 没有关系，下半段的时候可以有。如果都没有的话，秘密花语可以有。 欢迎各位来到 FM 982 AM 927，欢迎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 我是潇洒走一回的泽环。 哎呀，不能跑活。 没有跑活呀，我今天就要潇洒走一回啊。 为什么你要潇洒走一回？ 因为我今天是 coser。 什么东西？什么 coser？ 什么东西？我 就是咱们下午的那个节目，美哲做的那个节目。我今天可是 call 某一位大明星。哎， 你 call 的是谁？请问老汉衫那么一穿，也看不出哪个明星穿成你这样啊。 凡凡，吴亦凡，不要乱拍，不要搞。 天哪！ 哎， 就是吴亦凡的粉丝，千万不要因此而恨上我们这档节目，不是我安排的，这是他纯粹他个人行为，和九八二没有关系，和女生百分百也没有关系。 稍后你看，今天我的大衣里面的那个内搭、裤子、连鞋，基本上全部都是 coser。 那真的很期待大家来给今天的 coser 来打分了，看一看他今天这一身到底你可以给他打多少分。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位实力 coser 吴亦凡的。 不要把自己拼那么干净，一会儿他也会现场换衣服哟。真的是现场换衣服哟。 也是很赶了。对，我们今天依然在周五的时候会送给大家时尚穿搭方面的一些小的 tips， 让你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跻身一线潮牌什么一线潮流明星的队伍当中，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要欢迎一下在嘉宾席的两位妹妹们，欢迎你们。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琪。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宾薇薇。 今天的灯光和镜头都特别美好，所以把你们两个人的皮肤照得非常的好看。 真的吗？感动。 对，以后你们就找准自己那个位置，就坐那儿，就不要动，就一直就保持这样的皮肤状态。 据说他们俩今天现场也会唱歌哟，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什么叫也会唱歌？还有谁会唱？ 还有你啊，我蛮爱唱歌的你。 因为我们直播间新添了 KTV 的功能，也欢迎大家可以以后 点歌、 打电话呀、微信视频的方式进来一起唱歌。 哎， 好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看一看最近都有哪些新鲜的资讯值得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条资讯讲到的是地铁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我们很多听友都是在北京本地来收听我们节目的，但是收看的网友就来自五湖四海了，全球各地了，对吧？但是呢，说到这个北京地铁的事情，是来自10号线。最近呢，10号线有一列列车打造了一列咖啡馆风格的时光博物馆车厢。 一直到今年年底的时候呢，乘坐北京地铁10号线都有机会赶上这趟地铁。到底长什么样呢？我们有图片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 哇塞， 怎么样？ 简直像老电影当中的。 是，而且它这个墙壁啊，贴成那种红砖的样子。 不看那个字画的话，以为去到了 Paris。 啊，真的，就如果没有中文出现的话，包括如果没有那些扶杆和座椅的话，还真的以为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建筑的地方。 还有一种烂的感觉。 嗯哼，这个不仅是这个墙壁上做了一些斑驳红砖的效果，包括还会有一些爬山虎啊，这个拐角处会有一些书本啊、绿植啊，还有一些很清新的文字。总之，种种的细节都会让每一个坐上地铁的人感觉在那么匆忙、那么拥挤的地铁当中，依然可以感受到一丝来自咖啡馆的宁静和放松。 以前总听朋友说，好像国外的一些地铁站会有一些很特别的设计，包括一些板块的展示。现在北京的地铁也是越来越丰富了， 很会玩。那这样的一列地铁，你是不是也有机会可以乘坐呢？总之，一直到今年的年底，大家如果乘坐10号线，都可以有机会赶上这样一趟时光博物馆的咖啡馆风格的列车。 也欢迎和我们说一说，如果你坐完之后的切身的感受是怎样的？ 有坐过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哦。接下来资讯，我们讲到天气越来越冷，这意味着冬天到来之外呢，也意味着扎堆的节日向我们迎面走来了。 又该送礼了，拜拜喽，男生朋友心在滴血哟。 11，你看已经掏空了很多人的 半年的钱包都没有了。 对，你萌的钱包都被掏空了，接下来还有12没完没了的。 对，以及12月25号呀，包括元旦呀。 对，各大品牌也真的是不甘示弱，在这样的 不停地抢劫咱们的荷包的同时，他们也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很多品牌都推出了自己的年度限量款的一些单品，比如说这个品牌 D 字打头的， 哇哦， 他们最近推出的化妆品的彩妆的单品都感觉像是走进了珠宝堆里面，切割都是那种钻石切割的。 限量款这三个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坑。 对于女生来说，来采访一下两位妹妹，你们听到限量款这三个字的时候会怎么想？会什么感觉？ 必买款。 必买款，维维呢？ 维维肯定不会买。 维维是贵，维维很现实，维维非常的理性。哎，你们俩是一个很好的反差，女生当中像维维这么理性的很少。 好奇，维维，你刚才看到那样的粉饼，你会动心吗？ 不是粉饼，这是眼影，谢谢。 啊、哦，眼影。 会觉得很漂亮吧？但是还会就是，假如想买的话，还是采取张望，先看一看到底好不好用。好用的话， 你张望谁？张望旁边的子琪吗？ 少来，我 就 问你， 看一看大家会会 限量版的巧克力，你买不买？ 嗯，会买的。 就这么现实， 需求不同。 所以子琪你是一定会买的，不张望，对不对？ 嗯，会从各种品牌里面挑几样去买吧，肯定不会每样都买。 嗯哼，那 但是一定会收入一样。嗯，可以考虑一下。 好，接下来再给你推荐新款啊、哦、我就是桂圆， 继续种草， 桂圆本尊，然后还有这一款，他们家 指甲油， 这是唇彩， 真的很像指甲油哎。 哎，说到这个男生眼中的女生的彩妆，大家可以去翻一下我们的微博。 嗯， 之前我们俩拍过一个小视频，就是拿我的很多彩妆出来给泽华猜到底是什么。 嗯， 他有猜出什么按摩棒的呀，把唇彩猜成什么指甲油的呀。 我就让男生评评理，再看一下刚才那张照片， 把面霜 是不是真的很像指甲油？ 把很贵的面霜看成是大宝的呀。 还可以擦屁股哟。所以很精彩的视频回翻一下了。 对，这是唇彩啊。 Uh-huh. 这款这个系列的包装，其实他们之前在指甲油里面确实用过，也是在圣诞限量款，很难抢，就是一上架就立刻抢空。所以怎么样，子琪，你现在要出门去抢一下吗？ 我现在要联系一下微信的代购。 还有继续，你看这是全家福。 天哪！ 天哪！很想拥有全套的。 你知道在我面前出现都什么吗？ Uh-huh. 各种各样的钱，一块钱、两块钱、三块钱、四块钱、五块钱、十块钱都不够。 后面应该要多加好几个零吧？ 哎、真的是。 当然了，也是提示大家，我们这节目除了告诉你们时下最流行什么、最新鲜什么，但是也是要告诉大家生活的理性消费的这个概念还是不能够忘却的。要像维维那样做一个理性消费、只买限量版巧克力的女孩子。好，花费就不会那么多了。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和包包相关的事情。 嗯， 我特别关注了一下两位女生的眼神。 你们咽了一下口水。 子琪眼睛里面就开始有小星星 放光。 哎，子琪你生活得很优渥、啊、哎。 我不，没有没有没有， 他可能都是梦里的场景。 千万不能做子琪的男朋友，简直太辛苦了。 所以我没有男朋友。 包包这个事情，专门有专业的调查机构在北京的各大地标建筑蹲点儿统计之后发现，有一个专门出饺子包的品牌， 饺子 抢答时间开始，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哎。 饺子包， 饺子包都不知道。 Bingo， 维维说对了，爱买限量版巧克力的姑娘，居然比爱买限量版彩妆的女孩子， 不是 dumpling 吗？正确答案是什么？ 就你会英语， 是什么？ 龙香包吧？ 对，龙香包， 龙虾包、啊， 对，不是龙虾包，是龙香包。 这个包很适合维维了， 为什么 名字？ 就比较实用，然后比较简单， 对，确实 比较朴实。 它很多女孩子买它的原因都会说。很好装哎、欸，特别能装，而且重点是这个包包不管在哪里和什么样的一些大牌混搭在一起都没有什么违和感，确实是这样。而且它每一季度都在出一些新的元素在里面，以这个形状本身作为一个打底，上面的图案呐、材质啊、颜色啊、尺寸啊， 这款是好看的、欸， 都在不停的变化。就这种包就是很通勤、很百搭啊。 就稍微一看的话，没有以为它是龙虾包哎、欸。 不是龙虾包，是龙香包，是不是还要长钳子才行？ 维维也以为是龙虾包，所以才会记住的。 你看，他也出过这样的一些套装，整个送人也是很有节日的氛围。包括其他形状，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形状就丧失了这个包包本身的一个 DNA 在里面。 是， 如果我买的话，我不会买这个品牌的这样的包。 嗯， 但是这种包是可以考虑的。 这也不是他们的风格啊， 算是吧。 后面那个是他们的风格， 这个是，这就很可爱，适合小女生来使用。 像某一只可爱的那个卡通的动物的猫的形象。 对对对对对，怎么样？到了年底了，各位男生女生们，准备好从什么样的地方下手去 抢劫自己的钱包了吗？或者男生朋友们想好要从何下手去讨好你的女性朋友们了吗？ 看一下存款，看一下存款，先不要动心。 男生朋友们想好接下来一个月怎么吃土了吗？ 已经吃不下去了。 喂，你们等会儿，我一会儿去那个绿植里面舀一盆土给你们。 可以。 女神麻辣烫，今天的资讯就是这样。稍后我们进入到的是今天的主话题，我们在女神衣橱当中将会现场真人示范，告诉你在这样一个冬天，穿搭衣服里三层外三层，又要保暖，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出街的造型这个 look 可以依然走在时尚的尖端，而且花费的时间不需要很长，只要5分钟，打造你的冬日时尚 look。造型，如果先做一个现场调查吧，你们现在出门之前考虑我穿什么衣服出门，大概会要花费多长时间到你真正能出门？ 这个时间可能会一直从第一天的晚上考虑到第二天出门之前。 很多女孩子会在前一天晚上考虑好第二天要穿什么， 对，然后想一晚上也想不出来，直到出门前5分钟被逼无奈，然后就开始瞎穿。 所以你今天这身是用了多久打扮出来的？ 今天这个是为了节目特意来的节目效果。 对，今天这身是在我的打造下诞生的。 所以是你的眼光了啊、 哦、因为我看到里面那衬衣了，外面那毛衣是我让他自己搭的。 那就平时生活当中不会这样穿？ 对， 平时不会这么穿吗？ 我从来没有试过把这两件套在一起。 哦， 都是单穿。 那是今天在我的提示下， 对找到一种新的穿法。 那好啊，泽欢，你给他这身 look 打一个分啊。 那不得站起来吧，先只看到上面。 也算是我的作品、啊、 要小心翼翼的打分。 那请子琪稍微移往后站一点，让大家看一下这个。 对，你可以站起来，然后稍微往后挪一点， 对， 这样就可以让大家看到。 上面是一个毛衣，然后里面有一个那个衬衣是吗？ 对， 衬衣的领子。 我觉得衬衣是一个亮点了。 1到10分，我可以给他打5.5分。 5.5分全部送给袁一。 因为我觉得领子设计是不错的。但是那个外套本身就算小毛衣。 毛衣。 小毛衣本身有点太大了。显示不出来身材、 对对对，稍微有点宽松，包括他那个毛衣身上的那个荷叶边儿， 会有点 领子稍微有点太忙了， 对， 你以为是 oversize， 但其实感觉像是没有设计感在、因为从这个屏幕当中看啊， 对，确实是有点这样的感觉。维维呢，你呢，每天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来考虑自己穿什么？ 我猜20秒， 睡觉前也就5分钟吧，着急睡觉。 哎，你这个帽衫也需要5分钟的时间去考虑啊？ 其实并不会，因为前一天穿什么，可能第二天也就穿什么了，懒得换了，已经。 应该是随手拿到吧，看枕头边有哪件衣服，穿上就走。 你为什么要对维维这样？ 你也是精心设计的，就是我要自我反省， 真的 面壁思过去。 那 咱俩， 你这一身呢？ 你看我这种老头汗衫， 对呀、根本更不需要时间啊，感觉就像是你刚刚从被窝里出来，着急上直播。 可是想了半个小时呢。你知道男生的 T 恤是分不同的款式的， 明白？ 和不同的设计的，怎么样的款式适合今天的这个话题啊？适合直播间的温度啊？ 适合你的心情？ 对呀、这是要不停的去设计和不停的去试的。 那确实就如我们直播间所有的人这么想的一样，冬天打扮衣服，因为你要保暖。 你还没有说你自己？ 我自己吗？ 这件衣服看起来非常的有设计感， 就是买准单品就好了。 所以要多久呢？ 单品很重要。单品很重要，我会前一天晚上想好第二天要穿什么。 然后也是一个晚上的时间。 对，一个晚上的时间，然后到第二天我不像子琪一样说临走5分钟然后乱穿，我就是想好了，我就一定是想好了。 哎，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惑？就是我到冬天很想要穿毛衣，然后最近发现很多毛衣设计得很好看， 对， 然后穿起来也很暖和，可是办公室又很热。 对，这就是我今天要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对于很多有提供暖气的城市来说，其实太厚的毛衣并不太适合大家作为内搭，反而做外套会更合适一些。但是像这样提供暖气的北方城市呢，室外的风通常都很硬。 是的， 对， 所以如果你把大毛衣做成外套呢，它 又冷，对， 所以毛衣这个单品可以说对于我们这种有暖气的城市来说很鸡肋了。 但是毛衣现在设计真确实还挺好看的， 很多毛衣都很好看， 穿到身上有一种很慵懒的感觉在。 对对对对对，但前提是像那些大的粗棒针的毛衣，前提是你一定要自己够瘦才行。如果你本身肉肉比较多的话，其实是藏不起来的。那所以我们今天教给各位的第一个选冬季单品的一个环节，就是说这些内搭其实反而比外套 更需要你去关注。 是的， 嗯，那今年的冬天到底哪几款内搭是值得你去入手的呢？我们要通过图文的方式来跟大家讲一讲。首先就要以子琪作为一个案例，我今天为什么让子琪穿这样的一件白衬衣？其实它这样的衬衣的领子会有点小高领的感觉， 嗯， 上面带花边还带蝴蝶结。其实这个花边本身有它自己的专有名词，叫做维多利亚领。 哦，这样 是很有来头的，其实就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兴起的一种很流行的衣服的款式。所以通常带有这样维多利亚领的衬衣呢，会有一点小小的宫廷风， 复古风， 嗯， 对，复古宫廷风，包括袖子上也会有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花边， 嗯，就是一个阔袖 啊， 今年很流行的那种。 对，所以这件衬衣 其实这样展示出来，把这个稍微露出点袖子的话是好看的。 对，这个袖子其实可以再长一点，遮住半个手的长度， 嗯， 会更加的时尚一些，嗯。我们来看一下图片，今年和 H&M 一起合作款那个 Urdem， 嗯， 它有主打这样的风格。所以虽然可能图片上展示的这些款式你们都没有抢到，但是看图片也可以过过眼瘾。包括在明星的出街 look 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搭配，这样的领子很适合当毛衣的内搭。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生活当中这样穿不会觉得太作吗？ 不会呀，啊，有些女生就是走这种小公主风的。 吓死我！我以为你说有些女生就走这种作作的风格。 不是不是，当然不是。但是这样的维多利亚领的衬衣呢，也是分人的。 嗯， 我其实，在上今天节目之前，我自己的衣柜里是没有这样的衣服的。 嗯 嗯，然后我也问了我身边好多的女性朋友，她们都不敢驾驭这样的衬衣。 是不是对脖子的要求比较高？ 对。一般要求那种拥有天鹅颈的女孩子才敢穿这样的衣服，不会显得太臃肿。 我很期待维维你穿下那件衣服会什么样的感觉。 你为什么 我拒绝？我也没有这样的领子。 维维也没有，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我身边好多人都没有。 那我真的是瞎穿。 不， 现在想逃出直播间。 不，子琪穿是好看的， 嗯， 就是脸小，然后脖子只要够瘦的话，其实穿这样的衣服都是 OK 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包括男生，其实这么穿也是好看的。 男生这样穿会比较隆重。有一段时期很流行这样的男士的衬衣， 而且外面搭的那个毛衣一定要特别像奶奶给你织的那种纯手工的毛衣。 对，但那个对于男 生 的脖子要求更高。 对，而且如果是衣品好的男生这样穿会非常帅。 来给你们看看衣品好的男生呗。 我比较想知道他说的衣品不好的男生是谁。 不在这里，在这里。 泽华说完这句话， 哎，很漂亮， 是不是？ 是， 这整个是王子的感觉。 对， 但头发也得整成这个样子。 也不见得，但是最好是头发能够就是规整一点，不要太散乱。嗯， 精致的男生。 关于冬天的发型的问题，我们下周会专门做一期节目来给大家好好聊一下冬天怎么来打理自己的发型。你看，这款衬衣的好处就在于，你外面如果冷，外面穿一件毛衣， 嗯， 一进到室内如果热了， 可以脱掉， 这件衬衣依然是个亮点。 对， 嗯，所以你看这些明星们， 左边那件是不是很多年前也流行过这样的穿法？ 对对对，会有这样的穿法，就是这样的衬衣搭裙子搭裤子都毫无压力。 嗯， 看在这种领子有夸张和低调的分别，像这一款， 这 整个是 很好看，哎， 花包状，把你的脸都衬托在里面，所以脸要足够小，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对就打破了整个比例， 这样可能会以为自己是花蕾。 花蕊，对，这样子穿在西服里面也是好看的，就会让西服显得没有那么的死板和严肃， 还有一种嬉皮士的风格在。 嗯哼，这是今天推荐给大家的第一款可以作为冬季 look 里面的内搭的维多利亚领的衬衣，大家可以留心一下。其实这个款式不是今年才刚刚流行起来的，嗯，所以说不定你的衣柜里面曾经有陈年旧衣，就可以翻出来穿。 是，只要把领子露出来就可以了。 嗯，接下来的第二款内搭的单品呢，依然也是跟领子有关，它的亮点也在领子这个地方。 嗯， 今天我也专门让泽华穿过来了，所以我们要请泽华拿出来现场示范一下。它的重点在于拉链和高领的部分，它其实乍一看会有点像运动装， 就是很普通的运动服。 嗯哼，你是这种就是完全开衫的运动服，也有一种类型是只有从胸口到脖子这个地方是拉链，一截拉链那种。 对， 所以以前其实像穿这种泽华身上这种开衫的运动装的话，大家会把拉链散开， 对， 就敞开胸怀穿， 还有这样穿 啊，还有拉链拉一半的。 对对对， 现在这么穿起来好像都略显不潮。 在2004-2005年的时候还流行这样穿。 就一定要立起来 奋斗的时代。 正现在流行穿法就是全部 把拉链拉到头，对对对，一定要把拉链拉到顶端。 还可以吗？还可以吗？ 还可以，但是你今天下午为什么要搭这条很复古的裤子呢？ 因为吴亦凡就这样搭的呀。 啊，我们来啊，对，他今天是实力 coser 吴亦凡，我们来看一看吴亦凡本尊是怎么穿的。吴亦凡这么穿的，当当当当。黄袜子呢？你的黄袜子呢？ 是蓝袜子的。但是你看里面的那种穿法跟我们这样的衣服是很像的， 对， 而且其实这种领子在生活当中很常见， 很常见，嗯，大家都不用专门花钱去买。其实凡凡这身一装扮，这个里面的内搭是一个亮点，外面的风衣也是一个亮点， 对 对，所以它的颜色把握的也很准，里面这样的运动服通常颜色都会比较的跳脱一些， 对， 像这种宝蓝啊或者有大红啊或者怎样，所以它外面搭的是一款比较不抢色的驼色的大衣，嗯，像外面的外搭你去搭黑色白色黑白灰驼都是很安全的，嗯，好吧，泽华去表演区展示一下你的同款风衣好不好， 走喽， 拜拜。你们期待泽华的 cos 吴亦凡的最后效果吗？ 当然期待了， 这个当然期待很没有底气。行，那你期待吗？ 我 一会儿要打分哦，给他这身 look。 好，我给他一个合适的分数， 5.5， 不要高于5.5。 不会的，我已经在心里暗暗记下了。 当当当当，欢迎吴亦凡的 coser 泽华闪亮登场。哇！不得不承认，你真的很会，真的很会演哎！我觉得这身 look 赢在你的眼神， 3分打给台步和舞台风貌。 所以你这身 look 是3分吗？ 才3分吗？ 满分就是3分啦。 啊，那很好，那 好啦，好啦， 是不是很像？ 很像，很像，就是对比度是哎。你再站到那边去，我把吴亦凡照片放在你旁边，来，你再续一下，然后让我们网络那头再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也一起来打一下分，满分10分啊，你稍微偏左站一些，然后我让凡凡站你旁边呢，哇，相似度90%还是有的，嗯嗯，很不错，掌声鼓励鼓励， 不容易啊。 对，其实像这样的拉链的这种有运动风的，不管是针织衫也好，运动衫的这种叫什么材质，奇怪的材质也好， 为什么一种嫌弃的眼神在？ 不是嫌弃，就是我说不出它这个材质的名字。材质不重要，它只要不要太厚，然后有这样一节拉链，你直接把它拉到头就可以了。 很好搭，然后男生穿起来看起来非常的随意和那个休闲。 其实今天泽华还带来另外一件衣服，这件衣服是我给他代购的。我在德国的时候帮他买到的，我一进店以后发现这件衣服我自己很想入手，因为这个整个摩托车穿在身上是一套那种校服感的那种运动装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身衣服上身一定会很好看，所以我决定今天要来现场试一下 50周年限量款哟。要广告之后吗？还是现在就换上？ 哎，时间不够了是不是？好，广告之后我换上衣服来给你们看一下女生穿这样的高领拉链的衣服作为内搭是什么样的效果。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观看我们的视频，来给我们的 look 打分。All together now. 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supermodel 一大入币，哇哦！真的很乡村非主流的模特，继续扭起来，我应该给你换一个这个电乐。刚才谁说换什么样的音乐？换什么样的音乐？ 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 换一个二人转的音乐，是不是？感觉子琪很会唱二人转，来来来，现场配乐，现场配乐。 行，这是我的家乡文化，我不能践踏它。 来来，我们现场来一个啊！正月里开花，十四五六啊，六月六，真的很奇怪，大家不要换台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了，来欢迎女神袁一回归，好不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冬季怎么穿可以穿得更加时尚。我要给你让位喽。 好。我刚刚尝试了一下，我不知道，因为我刚刚在那个就是表演区，有没有能够看到我上身试了这样的一套 look 以后的效果？ 当然有。 嗯哼，所以你们觉得呢？女生这样穿是好看的吗？ 好看。 没有看到你正常的一面，也不知道哎。 就是即使这种不正常，也依然是好看的。 不正常的是好看的，很有活力。 就是我穿的外套其实是泽华刚刚穿的那一款，就是驼色，然后只不过里面的那这个内搭呢，但其实我穿的也是男款。这件跟泽华刚刚自己穿的那一件的材质差不多，就是那种运动衣的材质。就会有那种这样的声音。 是。 对，但是它也是符合我们刚刚讲的第二款内搭的时尚元素，就是它这个拉链可以拉到头。 我觉得你这样穿大衣是很好看的。给大家一个侧面吧，后面吧，就稍微把这个大衣的领子放下来，然后袖子要撸起来。 但是真的，你要走在外面的话，真的是不太保暖，所以这个只能凹造型的时候用。所以如果你拍照什么的，这么穿会很好看。 哎， 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给大家的第二种内搭。如果你想要入手的话，冬天是可以考虑的。接下来的第三款，我真的很忙，我要把我这件衣服脱掉才可以。 非常的不容易。 第三款内搭。接下来的第三款内搭的亮点，其实大家总结一下会发现，今天我们推荐的三款亮点都在。就是胸口脖子这个位置。 你真的要现场脱衣服啊？ 我里面有衣服啊。 好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下第三款。第三款穿法呢，是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款，是不是？ 对对对。 你要不要把这个耳机摘下来？ 女主播的生活很不容易， 真的是很忙碌。其实大家生活当中像维维这样的穿法，也是很多女孩在生活当中最常穿的一个简单的帽衫，今天也流行这样穿，外面再配一个大衣也是很好看的。 而且其实帽衫的下半身不一定一定要配牛仔裤， 对 对，也不一定一定要配收身的裤子， 对， 也可以配百褶裙， 对， 长款短款都可以。 冬天穿百褶裙是有点冷吧？ 长款。 好的， 长款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第三款单品，大家如果偏女性化一些的听友和观众的话，可以选择像我这样子上面有一些镂空和透明的这样的装置的衣服， 很好看。 其实这样作为内搭和外穿都是好看的， 有一种小性感的感觉在。 同时也不会觉得说不太合适。 对 对，它的庄重感和小心机都是在里面的。像这样类型的衣服呢，有很多的选择，我们可以看一下图片。 其实这件衣服我前两天也穿了， 嗯， 在肩部也有一个小设计，这件毛衣 是有见到过。 对，今年的内搭其中就很流行，像我今天身上穿的和图片上展示的这种在肩部啊、胸口啊有一些镂空和缺口的这样的一些设计的。 这种小毛衣就在办公室当中可以穿了，因为它可以透气嘛。 就不会那么热。 对， 包括如果你接受不了这种露一个肩膀的话，也可以选择这种像 choker 一样，脖子那边有一圈，这样可以保证你穿了外套以后，如果不戴围巾可能也还可以。 是， 但是在锁骨这一块其实它是被抠剪掉的。 大家可能看图片会觉得很冷，在室外穿成这个样子，腿还是露着的，确实让我 看。关键穿的是凉鞋。 对， 这是模特的生活了，这是明星的生活，哎，大家不能这个简单的来 copy 他们的穿法。包括还有像在锁骨这一块不是完全镂空，而是加了一些网纱。 嗯 嗯，这种其实也会，如果你担心走光什么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子琪，你会觉得这样的衣服好看吗？ 会，而且今年很流行这种，领子这里有一块围巾的 空缺，哦 ，choker 的这个， 然后前面胸前是一块空缺。 嗯哼， 对， 今年确实是流行这样的单品的， 但感觉很不像是你的风格哎。 还有这样的穿法 哎， 你可以自己买一个。带小的高领的一个内衣， 嗯， 那样的抹胸穿在里面，然后外面搭一个领子比较低的毛衣，这样也可以制造出你的胸口是有镂空感的，嗯，或者是有空缺感的这样的一种视觉效果。 我以为是一件事， 这应该是两件事搭起来的，对， 所以搭配是很重要的。 是的，三款内搭大家记住了吗？我们来考一考今天的两位嘉宾，两位妹妹，哪三款内搭是在今年冬天非常实用且有潮流感的内搭的款式？ 嗯，维多利亚领，像我身上这种， 对， 然后 高领的拉链， 嗯， 紫华哥那种的，然后再外加上叫刚讲那什么来着？ 就是领口这里有一块镂空， 镂空的那种， 对， 在肩膀这边有修饰性的， 胸口这边会有一些镂空和透明感的这样的一些小设计的单品。 嗯， 这样的三款单品，大家都是在今年冬天非常值得入手，而且很好穿搭的单品类型。那么接下来要说到了，要出门了，你不能光只穿内搭吧，会很冷 啊， 所以内搭和外套怎么来搭配颜色呢？怎么来搭配成套的 look？ 这是很多人都会头疼的一件事情。你经常会看到，其实一个人身上穿的衣服，你单拎出来看每一件单品都是好看的， 嗯， 可是混在一起以后，你感觉总是哪里不太对。 你们俩是不是也很好奇，他说到底是谁？ 我没有， 总要把矛头指向直播间里的一个人。 我没有在特指谁啦， 哎， 我只是在说这样的一类人，他会有这样的困扰了。 生活当中挺常见的， 对， 每个人身边都会有这样的朋友。 对，所以那么我们在搭配的时候，怎么样来去平衡这个色彩？怎么样去把它搭得更加和谐一些？其实方法很简单， 嗯， 首先的第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我觉得容易指数简直就是五颗星，最容易了，就是你里面的内搭从上到下穿同一个颜色的， 嗯， 就像我今天这样，从上到下是一身黑，一身黑色是最保险的颜色，而且不管你什么样的身材，黑色还可以显瘦。 但你这个好在上面这个领口有设计在， 对， 如果没有设计，就普通的一个高领毛衣的话，整个一身就感觉有点闷， 嗯， 沉闷， 但是 单调， 但是你这样通过从上到下搭配一样的颜色以后，你就可以让你的外套更出挑一些， 对， 嗯， 就很适合你今天比如一天当中有大部分的时间在外面要走动的， 嗯， 那你就适合这样穿。所以我今天带来的是一个颜色很亮的外套，这样颜色的外套可能平时你搭别的颜色的衣服都很难去跟它融合在一起， 嗯， 我带的是宝蓝色的外套。 大家说很想看很想看，你去吧交给我。 好的， 接下来又是走秀时间，不知道下一回的走秀会是什么样的风格，配什么样的音乐， 超模风格。 现在袁一在换他们的自己的外套，你们两个人有自己的外套吗？ 有。 子琪今天外套也是很特别的吗？ 嗯，是今年比较流行的灰色的长款大衣， 稍后也可以走秀一下哟，哎，我比较期待维维的走秀。 我穿的就不是大衣了，因为 那你也可以走秀一下。好，女生袁一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哇哦， 三二一，是美的啦。 随着来回走真的是很累， 光一个节目也是可以消耗很多的卡路里。就是像这样我身上的这种外套的颜色宝蓝色，你平时可能很难去驾驭别的颜色，你跟黄色红色都不能搭吧， 没有办法搭。 但是如果你里面全身都穿一身黑 素色， 或者一身白，或者一身米色，这样的时候你外面就可以挑，尽情的去挑一些很跳的颜色，包括其他像这种藕色藕粉色，也很难驾驭啊。只要你里面是顺色的，你外面就可以挑这样的。 里面是浅粉色的裤子。 对对对对， 而且穿顺色的上衣和裤子会显得人特别苗条。 对，包括你如果觉得全黑很无趣的话，那你可以让你的外套更加的特别一些，像这样的款式的外套， 反差色。 对。 谁说不能黑白配？白天他不懂夜的黑。虽然没有 KTV， 也不能阻止我唱歌。 我们今天 KTV 化了，要不然我们一定会高歌一曲。 哎， 还有这样的，里面用很跳的颜色，但是一定是要上下统一的颜色，外面穿比较保守的颜色。 里面这样穿，外面真正大衣搭不好的话，真的很奇怪，很奇怪。 对，所以还是那个原则，就是你全身上下的亮点不要超过两个，两个以上就会让人觉得哇，我都不知道应该看你哪里来的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你的内搭统一的颜色，然后外面就可以去尽情的出挑 选外套。 接下来的一个原则叫做中性色加上任意一个颜色，听上去好像有点难以理解，对不对？ 对， 其实就是中性色，就是我们平时提到的黑白灰驼，所谓的安全色。然后你穿上黑白灰驼以后，你可以在今天的这一身里面取代掉任何一个中性色，换上一个不一样的颜色，你的这一身装扮也依然会是好看的。比如说，像这个图片，它的包包、它的裙子都是中性色。它把上衣这个单品换成了非常出挑的橘色。你觉得这样的一身 look 是没有问题的， 显得很精神。 对，记得单品除了上衣、裤子和外套以外，包包、首饰、帽子、眼镜、鞋子，只要在你身上的单品都算是单品。 但是比如说你是橘色的上衣，下面配一个普通的什么黑色的裤子或者橘色的裤子，再配一个绿色的包包，也就蛮特别的了。 橘色配绿色吗？ 是 颜色。对，所以你当你身上的其他部位都是中性色黑白灰驼的话，可以取代掉其中一个单品，然后给它换成一个出挑的颜色。我们依然还可以再来举例子，我看看啊，这边有哪些。这个他的帽子、眼镜、衣服、上衣，还有包括鞋子，全都是中性色，黑和白。外套就穿了这样的非常出挑的粉色的。 这个粉色外套很难穿哎， 很难穿，如果穿不好，可能会是行走的鸡毛掸子。 是。 再比如说这一身儿，他把鞋子换成了金色。其他部分都是中性色。 因为那个金色也是很出挑的，如果搭配不好的话，也是很奇怪。 对对对对，没有错。接下来继续看这一身儿也是。 都很漂亮。 对，只要记住这样的颜色搭配的原则，基本上就不会出错。 其实挺简单的，就是里面要简单的颜色，最简越简单越好。 黑白灰驼， 对， 这四种颜色是最安全的，可以 搭配。然后外面配一个亮色的就好了。 对，配其中一个单品就好了。说到这里，我觉得子琪今天可能是符合我们说的这个第二个原则的，黑白灰驼加上其中的一个颜色，你的这个其中一个不太安全的颜色就是这个粉色的毛衣，但是你其他单品都是属于安全的中性色。 对， 那你要穿上你的外套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好啊， 来，我们欢迎一下子琪到表演区。 子琪上一次走秀可是可以说很失败了。 他非要提，人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他非要把你这个哪壶不开提哪壶。 本来 非常期待今天走秀是怎样。子琪今天穿的是一件灰色的一个外套， 对，他刚刚说是今年流行的款式来着。 但是粉色配灰色如果不看的话，你觉得会是好的搭配吗？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不一定出挑，对不对？ 对，出挑的话要看他怎么搭，跟款式还是有关系的。所以你准备好了，我们把镜头切给你哦。好了吗？ 好了，他准备好了。 好。你是顺拐了吗？ 他真的很不擅长走秀哎。再来一次好不好？再给你一次机会啊、阿姨门在旁边，直接出去吧，真的不送了不送了。 我觉得问题在哪儿啊？颜色首先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可以把镜头切给子琪，灰色搭白搭粉，因为它那个粉也不是那种非常出挑的粉，所以也是安全的。但是我觉得问题在于它里面的毛衣本身就已经是宽松的了，它外面这件外套还是宽松的， 是， 所以就没有层次感，缺失了很多层次感。其实你这件外套是整个就没有腰带吗？买的时候就没有，对不对？他自己没，你看他把它摘掉了，所以他必须穿这样的大衣，除非你整个人都是那种特别仙儿的状态， 对， 飘飘然的，你可以这么穿。但是如果你是那种娇小型的女生的话，还是要把自己的线条勾勒出来才行。所以你即使不用这个大衣本身搭配的同色系的腰带，也建议你可以买一根细腰带，系在腰线以上的位置，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你整个人的一个线比例，同时也可以让你这个线条都可以通过外套也可以大概能看得出来一些。 他刚才给我吴亦凡那身打三分，这身我只能给他打1.5分。 你们真的很记仇。谢谢子琪，谢谢子琪，子琪可以回到座位上了。其实子琪如果把毛衣脱掉，然后衬衣直接搭这件外套的话，效果可能会比毛衣会更好一些。 是， 嗯哼。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个原则，就是穿中性色，黑白灰土，然后把其中一件单品可以换成任意一个颜色，都会让你整个的一身打扮会看上去很好看，也不失重点。接下来的第三个原则叫做同一色温的单品加同一色温的单品拼接在一起。 同一色温， 色温这个概念怎么来理解？我们可以说简单一点，就是说冷色系或者是暖色系。比如刚刚泽华举的一个反例，为什么绿色和橘色不能搭在一起？因为一个是冷色，一个是暖色。通常我们所说的冷色就是蓝色啊、绿色啊这样的颜色。 鲜绿色也算冷色吗？ 当然。 所以亮粉色是属于暖色。 对，亮粉是属于暖色的。对，所以是。这个方式其实很简单的是，你如果不知道今天要穿什么了，你就把你最近想穿的一些单品全部都铺到床上，然后你去挑同一个色温的单品来搭。 或者我觉得家里如果有衣帽间或者挂衣服的话，就可以左边是冷色系，右边是暖色系。 哇，那这个视觉效果也会很棒哎， 对吧？这样就很好搭配。 是，来我们看一看，如果是同一色温的单品搭在一起的话，效果会是什么样子的？你看啊，你为什么笑？露出这样的笑容，你觉得不好看吗？ 又要打分了，打两分。 我觉得第一眼看去很怪哎， 因为它颜色有点太出挑，对不对？ 对，橘黄色跟这个黄色。 但是因为模特本人是白皮肤， 是， 对，所以他这么穿没有问题。但是咱们黄皮的人穿这样的颜色一定要小心，对，这样的颜色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驾驭，但是光从搭配的角度来说是没有问题的，黄色配橘色， 很好看， 对，是好看的。但是黄皮肤的人一定要慎用这样的方式。接下来这一款很适合春节期间， 哇， 是的， 大红色的内搭加上枣红色的外套， 亲戚看到以后会很开心，大吉大利。 红包都会比别人鼓一些，给你的红包。 那赶紧这样穿吧。 然后接下来冷色调的装饰是这样子的。 哦，红后面紧接就跟绿。 视觉的对比有点大，是不是？ 但这样也是好看 的。单看这样的一身打扮是没有问题的。 对。 记得一定要细节到每一个小单品，都不要去放松对它的要求。 其实我觉得绿色的大衣不太好搭了。 不好穿，对。通常一般大家买大衣的时候不会买这么出挑的颜色。这也就是模特能做到。怎么样？今天的三个原则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呗。我们在内外搭配的时候要遵从哪三种原则？我觉得应该讲完就已经忘掉了吧。 顺色， 然后外面搭随便什么颜色都可以。 对，可以搭一些比较出挑的外套的颜色。 然后这是第一个原则。 然后 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我们还让子琪亲自示范了一下。 没有然后了吗？ 没有然后了，我已经开门走出去了，离开直播间了。 第二个原则叫做你用中性色，然后加任意一种颜色，依然是非常安全的穿法。 中性色， 所谓的中性色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见的 黑 白 灰 土。对，你可以把其中一个单品把它拿掉，替换成任意一个非常习惯 的 颜色。对对对。第三个原则就是同色温的单品配在一起就可以了。冷色系和冷色系配，暖色系和暖色系配。怎么样，你们都记住了吗？ 学会了 啊，都记住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三个环节的秘密花语了。那既然今天说 秘密花语之前，是不是应该让维维也走一下秀啊？ 好， 今天现场只有维维没有走秀，这样对维维很不公平啊。 不必要了， 维维出战吧。 来吧来吧， 我穿的可是棉服。 棉服也可以走出你的风采。 这真的是一段很爱让人走秀的节目。好，我们掌声欢迎一下维维。 哇，你的出场的掌声可是最热烈的。 其实这个灰色的帽衣配一个棉袄是不难看的， 当然不难看，就是维维的穿搭的风格向来都是乖乖女的那种状态、 对 对，会让家长和老师觉得说这个孩子真的很乖很听话。 其实生活当中很多人的穿衣打扮都是这样的风格在。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因为整个颜色是只有灰色和黑色的，你可以下回把外套或者是你的裤子或者是你的鞋子换一个颜色。 我就觉得因为我的肤色问题，换太跳脱的颜色， 维维觉得自己的肤色问题可能换太跳脱的颜色会显得更加的奇怪。 你可以把鞋子的颜色换了， 换掉其中一种就违背了乖乖女的原则。 来，我们把秀场交给维维。 Show time， 跟着音乐走。 我觉得维维还是很淡定的， 正面走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比子琪走都要还好。 哇，真的吗？ 真的， 因为子琪是怪了。 我 知道自己走秀多可怕了吧？ 我现在已经不在直播间里面了，我在跟谁讲话？ 我觉得子琪可能下次再也不想来上咱们的节目了。 但是刚才维维正面走过来的时候就感觉很奇怪。 因为穿比较多的缘故了。好啦，谢谢维维，我们赶紧进入到今天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秘密花语的环节，我们当然是按照惯例都是要分享自己的秘密给大家的。今天既然说到穿搭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每个人来分享一个你曾经最惨的，或者你现在回头翻自己老照片里面最怂的一套装扮。 老照片当中有很多很怂的， 一定有，对，有很多，你就挑一个就行，都不用你全部说出来。 最怂的， 泽华说完以后，说不定我能拿出照片。 少来，你那是指定款了，你是不是已经备好了？ 没有。 所以子琪先说一说吧。 我， 因为大学生，我觉得现在应该还好。子琪现在的穿衣品味就挺好的， 对对对，相比我们像你这个年纪时候要好很多。 我们那时候很杀马特，哎， 我那时候真的 只有三分。可是我只有三分， 很记仇。 我三分，你是 1.5分，不好意思，给自己翻了两倍。 所以呢，有没有想不到？ 有的，就是平时上课应该穿的都挺路人的，然后会瞎穿的那种。 泽华的照片我可是找出来了。 什么叫做挺路人？ 已经找出来了什么？那我就不在这里尬聊了。我们接下来进入正题吧。 不，还是要尬聊一会儿，尬聊一会儿。 没有，我没有很怂的时候了，我穿的都很好的。然后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话题。 很狂哎，没有很怂的时候哎。 毕竟跟我待的时间长了嘛。 以为自己是 Angelababy 嘛。 来，泽华分享一下自己的吧。 我想不到了，只是照片那个时候比较，直接给大家看一下照片好了。 你愿意吗？ 我愿意了。 哇哦，所以接下来可以请导播老师给我们切一下这个镜头。 所以哪个是我呢？ 你们猜哪个是他呀？ 我猜白衣服的那个，戴着墨镜的那个。 哎，所以在这三个人的组合当中，当时你们仨一定觉得那个白衣服是最怂的，对不对？你们中间就是你们这两位穿黄衣服的人，当时肯定觉得自己潮爆了，对不对？ 超时尚， 是不是？ Yeah, 是不是？尤其是中间那个， 你看这搭配很好啊，黄色的非常简单的一个 T 恤，配上一个牛仔裤，很完美啊。 何止是简单，某些人还非常心机的使用了一个低领。简直是不能再精彩啊。 对啊。 所以大家都会有自己怂的时候啊。 那维维呢？维维你有过精彩的时候吗？ 你为什么要 Q 维维？ 我可能 因为就很薄，就是维维一直都很保险穿的。 对，很保险，非常保险。然后可能会怂的时候都拒绝照相，也不会入镜，不会留下档案的那一种。 但我觉得维维这种穿衣风格是最好的。 因为他永远 不会出任何问题， 永远 比较安全。 对， 他不走在时尚的尖端，但也不会被时尚所就批评。 那张照片当时也不是时尚的尖端了。 你当时一定认为自己是时尚尖端，好吗？ 我们现在会觉得，就是现在看当年的那些非主流，其实都是当时最流行的东西。 对， 你看看当时的《流星花园》。当时的奋斗，你现在回看一下是有多么的杀马特。 好了，我们不翻旧账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 哎，你不分享你自己的吗？ 我没有啊， 节目到这里了。 我说我们这搜寻一大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稍后是九八二活力榜，我是袁一， 我是泽环， 我是子琪， 是维维， 拜拜，周末愉快， 拜拜。